139位。 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弱，好像他从来不曾承诺，却付出所有，他曾给过我天长地久。这一个人，再多的野火，总也有燃尽的时刻。不想飞蛾扑火，不想再分分合合，但谁都没那么容易的割舍。好像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本周新歌进榜，娄艺潇的《好想他》，这也是他在8月2号推出新专辑《Laura》当中的情歌主打，新歌进榜第39位。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就算我的回应总是那么的微。 38位。 说风吹雪又一曲，千山万字情何时，风花流离只怕今生缘浅，世间千年人未变，遥知烟云一瞬间，镜花水月只期待你浮现。 这首影视 OST 来自于周彦辰、张欣共同带来的《吹雪》，上周新歌进榜第32位，本周来到第38位。2018年第31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是一首入榜新歌，也是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叫做《卡路里》。 为了变成什么样？ 中餐，累累皆辛苦。穿他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火箭少女101带来这首卡路里，新歌进榜第37位。正像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是倡导大家要健身来减脂。 第36位。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穿着裙子白白，蜻蜓绿绿的亮亮的，傍晚第三间窗飘来妈妈的发，香香的暖暖的。啊嘿，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啊嘿，承载着不切实际的梦， 35位。 周笔畅《无人岛》这首歌曲也是他翻唱自己12年前的一首旧作了。 在他的最新专辑 Rename 的重命名当中，有七首自己的旧作拿来重新编曲重新演唱。那这七首歌呢，也是歌迷来投票选出来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无人岛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35位。此前第36位是进榜七周，来自于小诺诺尔曼创作并演唱的红砖色小二楼。2018年第31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4位。这位歌手呢，很久没有唱歌了，因为距离他上一次一首魔性十足的《菠萝菠萝蜜》到现在也有12年时间了。我们听到的就是他这一次回归歌坛推出的最新单曲，这也是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谢娜的《那就是快乐》，本周第34位。 那保鲜剂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起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33位呢？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岁月带不走心中的爱慕。虽然我远在海角天涯，还是思念家乡那座山坡。 32位呢？ 风儿起下蓝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 山摇赢了夜溪，落花也入了泥，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耳头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我们以默微笑后选择宽恕。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从来不轻易说出，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一度再度 这首中国风作品作词是方文山，作曲是霍尊，这也是霍尊为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风宇宙》。这首歌呢进榜三周，本周第32位，第33位是拥有5周榜龄，来自于韩婷所演唱的《思乡》。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首歌拥有4周榜龄，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旧作，作为2007年快男总决赛上自己的战歌，在之后他的专辑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不过这一次呢，也是在陈楚生的 Live 专辑1/7音乐会当中，这首《一夜》入选。我们就来听这首进榜4周，本周第31位，陈楚生《一夜》。 这一夜是伤心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这一夜美丽的夜，想与你跳支舞。这一夜浪漫的夜，能不能和你散步，跟随着音乐起舞。我模糊了脚步，忘记了这世界。我爱这音乐，我爱这世界，我爱今晚的一切。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在跳舞。

友谊地久天长，小小脚丫游世界等歌舞昨天下午亮相人民大学儒论讲堂，欢动北京第七届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在这里开幕。8月10号到13号，国际青少年团队和中国各省青少年代表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嘉年华环节上献上各具特色的精彩艺术表演，通过展演、互动、联欢等活动形成这次文化周的高潮，架起中外青少年友谊的桥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这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40位李宇尘土，39位娄艺潇好想他，37位火箭少女101卡路里，以及第34位谢娜那就是快乐。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位开始揭晓。那这首歌呢是阿健创作并演唱的《不如我们重新来过》，也是一首纪念父亲的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用回了自己的本名张健，这个健呢是有所建树的一个写法，因为他在之后自己改名的那个阿健呢是看见的健。他说呢也在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明白，当初父亲给自己取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所建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情真意切，进榜7周，本周第30位，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那鲜花，那蜜蜂和窗下的蒲公英，此刻窗外的风让我想起你，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几个人，后来都变成时光里的微尘。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院子里晒着父亲的地雪凉，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把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晚餐就这黄昏吃得很香，我想回到你离去的时光，不如我们重新来过一场，我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就像昨天的你一样，昨天的你一样。 Number 29位。 很晚的回家，说 要去远方， 各种的心事。 只有回声， 我听得结果，撞击我，淹没我，吞噬原本的锁。 吴青峰、陈粒这首《空舞》进榜两周，本周第29位。 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带上我的面具，于是这勋章慰藉了生命，于是让平凡目睹了美丽，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爱本是定居。 首《天局》由林依轮演唱，这也是他为电视剧《面具》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进榜四周，本周排在第2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1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呢，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20位，本周下降7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是周蕙所翻唱的歌曲，叫做《被遗忘的时光》。不过呢，这首歌出自于他的最新专辑，名字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是谁在？

首《时光》，来自于黄绮珊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由老友冯瑞作词作曲，进榜六周，最好位次第七名，本周第25位。时光总有这样一种魔力，可以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通通带走。在这张专辑当中，黄绮珊也说，到了现在这样的时光，在这样的年纪，想要取悦自己，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一切不好的、不开心的东西，都由时光来通通带走。在听完本周第25位来自于黄绮珊这首《时光》，我们不妨跟随时光来听这样一首歌曲的另外一个版本。在17年前，戴佩妮 Penny 是搭上了偶像剧的顺风车，当时不仅走红的有《流星花园》，还有《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样一首《你要的爱》。不过呢，这次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新版《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了，这是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你要的爱》深夜版，入榜四周，本周第24位。 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 23位。 云裳羽衣曲，这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进榜六周，本周第23位。 第二十二位。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这么多年藏也藏不住困惑，每一扇门后是不太真实的梦，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那烟火太刺眼，输了点伤不再想念，却有一份情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害怕失去放弃，差一点我怎么做，说不出口的感动，握着手愿你回头，再沉默多年以后，当时的你还在， 这首《门后》由阿杜在海蝶时期的老友林尼凤作词，洪俊阳作曲，以门为意象，重返旧梦，写属于青春期的困惑。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排在第二十二位，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二十一位。这首歌曲是翻唱版本，这是由朱星杰所带来的2018独家记忆。 是我独家的记忆，有的是想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无论是谁也不行从我身体拿走你，在我感情封锁住你却都不提，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藏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哦，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却都不提，没关系忘记看台历计天气，习惯一个人下大雨，没人路过的连锁反应，小管他都没力气，思念的他在发力，你在抽泣，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时间静止在那一刻，容你的前台雷雨世界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我没时间着急，已经接受都来不及，世界上场再难电影，泪与世界上场再难电影，泪与世界上场再难电影，结束。 八十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吉利博瑞 GE 混合动力现已领潮上市，更豪华更智能更节油，插电车型免购置税，详情请咨询北京吉利授权经销商。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1期中歌榜已经新鲜出炉，在上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后半区，也就是第40位到第21位的歌曲。这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40位李宇的《尘土》，第39位龙一潇《好想他》，第37位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第34位谢娜《那就是快乐》，以及第22位阿杜的《门后》。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先从这样一首中国风的嘻哈作品开始，这就是吴亦凡创作并演唱的《天地》，进榜8周，本周第20位。 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脱衣服糊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19位 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天难，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习惯让自己 难堪。 Number 第十八位。 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许魏洲的《橙色天空》，这首歌曲的作词是方文山，作曲是许魏洲。目前在我们榜单上已经出现了三首由方文山作词的歌了。许魏洲《橙色天空》新歌进榜排在第十八位。这一次我们听到依然是他非常擅长的摇滚情歌，在浪漫当中也带有一些以桀骜不驯。在第十九位我们听到的是进榜八周来自于薛之谦的《肆无忌惮》。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七位，这首歌曲拥有五周的榜龄，它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最新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这样一首《一荤一素》。 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第十六位。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先。Yeah. 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 李荣浩年少有为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六位。这首年少有为在字里行间当中表达出了年少无法给恋人带来幸福的无力感和遗憾，善于观察细节的李荣浩情歌依然流畅自然，又带有自己的小个性。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Number 第十五位。 张碧晨、唐田作词，张碧晨作曲并演唱的这首《见与不见》，写给至亲的歌，进榜五周，本周第十五位。2018年第31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小鬼的 Unicorn 独角兽。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由他本人创作，借有带有童话色彩的独角兽，告诉大家成人世界依然有童真的快乐和美好。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毛巾完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

正在上映中的国产动画电影《风宇宙》再一次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在龙争虎斗的今年暑期档里，这部影片目前累计票房已过亿元。《风宇宙》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古代东方奇幻世界，弘扬的是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风宇宙》的导演刘阔认为，现代题材照样能走中国风，因为文化差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体现。在他看来，中国风的动画要在作品中展现中国人独特的生活和文化。主旋律影片《信仰者》7月30号开始在江西省上饶市点映，点映的票房已经接近300万元。《信仰者》讲述了革命战士方志敏带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路途中不幸被俘，入狱之后他抱定信仰绝不屈服，依然坚持写作，壮烈牺牲前为后世留下气血著作的故事。继春节档《济公之英雄归位》之后，《济公》系列大电影第二部《济公之神龙再现》日前首映，并且于8月9号在爱奇艺正式上线。影片的导演和编剧都是林子聪，扮演济公的依旧是林子聪的好友陈浩民。在题材上，《济公之神龙再现》以古装神话和仙斗为创作蓝本，又加入了爱情故事线，而笑点也是必不可少。影片保持了济公原有的幽默风趣，扶危济困，扬善惩恶的特质，又增添了时下最流行的元素。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谢娜，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只闻着音量阳光的心凉。 新歌二号阿杜门后， 你在每一扇门口等着我向前走。 新歌三号小鬼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新歌四号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伸出麦烧方便面。 新歌五号许魏洲橙色天空。 橙色天空牵着你的手入梦。 新歌六号娄艺潇好想他。 好想他总是牵我的手，他总是别无所求。 新歌七号李宇尘土。 飘飘的随着年华自由落下。 新歌八号王一浩一号情人。 黑夜有白天等待。 新歌九号微微而空缺。 我的心总是空着一夜，借口怎么填都有极限。 新歌十号幸福北路乐队幸福北路。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现，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1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20到第11位的歌曲当中有这样两首新歌，分别是排在第18位许魏洲的《橙色天空》，以及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小鬼 Unicorn 第14位。到了这一时段呢，第10位这首歌曲拥有9周的榜龄，由张杰演唱，就叫做Pretty White Lies。 这首歌来自于他的最新 EP Way Life， 他也要尝试一种 Mix Pop 的音乐风格，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 Pretty White Lies。 You jus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Sometimes you have a lost my touch. It's a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第9位。 7周本周第9位。 所有 第8位。 如梦如电， 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来自于莫文蔚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这首《天一半地一半》。这首歌曲呢，进榜八周，本周停留在第八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榜位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可是拥有14周榜龄，也是当之无愧我们本周的恒新歌，薛之谦这首《摩天大楼》。 只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 number 第五位。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滑稽，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缺席，一真一假的玩具，还握在你手里，湿透温柔的暴力，这无证据，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走火风马牛奇迹，你没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身边的只剩空缺，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不过是很重我的感谢，万花筒里消瘦、哦、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全变那只剩空缺，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于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早都化成花烟 许嵩这首《大千世界》来自于他的这张最新专辑《寻宝游戏》，这张复古音乐风格的专辑当中。那这张这首歌呢进榜五周，本周也来到入榜以来最好的成绩第五名。那此前听到第六位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王牌冤家》。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曲呢上周停留在第六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这就是陈奕迅所演唱的《渐渐》。 渐渐我离开都不想算步，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混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第三位。 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